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弥勒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们今天呢请您听几段这个唱词当中提到了8月15，提到中秋的京剧名段。哎，还有呢是跟中秋节有关系的作品。过去啊，这戏曲舞台上讲究节令戏、应节戏，您像当年清朝啊，清宫当中也有所谓承应戏之说。过去时令节日很多，您像立春呐、上元呐、端阳啊、七夕呀、中秋啊、重阳、冬至、除夕都要唱承应戏。那么在民间呢，就是所谓时令戏、应节戏。您像春节唱的《龙凤呈祥》《玉杯亭》《金榜乐》，这些呢，现在舞台上还是常见的。七夕节唱什么戏？唱《天河配》。中秋节过去呢，清宫曾经唱过叫天香庆节，又名中秋庆节。清代升平署有抄本，是昆弋腔，这是中秋节演的。不过现在舞台上看不到这出戏了。您像刚才提到的天香庆节，这个中秋节唱的宫廷大戏，就是以神仙为主要内容的戏。很多应节的剧目啊，我们已经看不到了，舞台上很少见到了。不过唱词当中啊，和中秋节有关系的，和8月15有关系的还有这么几个。一提到京剧唱词，8月15月光明，这是大家太熟悉的唱词了，出自红鬃烈马当中的武家坡。这是一句西皮导板，剧中薛平贵唱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武家坡。京剧艺术家高宝贤是谭富英先生的弟子，是著名的谭派老生，他的扮相颇似老师，演唱很有规格，口法严谨，在音配相当中为谭富英先生配相颇得好评。剧中高宝贤先生扮演薛平贵，杨淑蕊是张君秋先生的弟子，毕业于北京戏校，曾经在北京京剧院工作多年。杨淑蕊女士扮演王宝钏，请听武家坡。 阳关大道哪有十米路途之力呀、啊、我乃张明文姓何的 有命便知无命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谢品魁之妻王氏宝钏 哦王宝钏君爷与他有情 非情 有故 非故啊 非情非故你问他可甚呐 大嫂有所不知我与他丈夫同军去了同我带来万金家事不而动问呐 君爷请稍待 请禀 哎呀天智像我父亲分别已是八载今日才有失信回来本当相亲接去怎奈衣衫褴褛这便怎么迟我自有道理俊爷与你打过崖壁你可晓得 有这一个 这有 远在天边不能相近 近 莫非你就是徐大嫂吗 不敢平贵 哎呀呀来来来同行 方才见过一了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好过礼多人不怪那是信来呀、 我也告别 请别 哎呀请别想我平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真情如何看四下无人我不免调戏他一番他若有情将他忍下他若失情回转西凉也好接纳待战公之有理啊有理三星期天无寂寞我父女就平贵表示自己的心奉茶大内我一把真是要紧的所在呀 你为何失落了 像是在中途抽空答应失落 答应则甚呐 冲击呀、 莫非那燕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成 哎呀大嫂一封失信能知几乎大嫂为何开口便伤人呐、 有道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 不得是丞相之女，吃烤嘛便是问呐、啊。大嫂不要啼哭，事情虽然失落，上面的言语为君的还记得。 哦，我倒明白了。 明白何来？ 像是我那岁郎托你带来安家的银子，被你轻轻花费，如今你拿不出来，是也不是？ 不是的，不是的，我那些大哥消失的事情，我在一旁打点行李，偷看了几句嘛，故而记得呀。 如此看来，你倒是有心的人了。 哎呀呀，我若是有心呐、啊，还失落不了你的失信喏。 站远点。 学坏了，在外面交了许多无业游民，每日吃喝嫖赌，